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来自千百惠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回忆，出自1988年再次拥有这张专辑当中。其实真的会有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啊，会觉得这首歌曲可能比自己的年龄还要久，但是对于很多正值中年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曲会唤起儿时的一份回忆吧。是的，有些老歌就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一样啊，你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忘了他，可是一见面呢，音容相貌又觉得那么的熟悉和亲切。齐晨带来的歌曲《咱们结婚吧》。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美丽的像童话。想起那年初夏，我为你牵挂，在一起就犯傻。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当钟声在敲打坚固的密码。鲜花，美丽的像童话。想起那年初夏，我为你牵挂，在一起就犯傻。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每当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 齐晨2013年的一首单曲《咱们结婚吧》，感情呢讲究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对吧？在恋爱的时候，尽情的去享受爱情的美好；到了有一天想要安定下来，想要给爱情一个温暖的家，那么咱们结婚吧。潘越云带来的歌曲《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 伤痛，谢谢你曾经爱我。

情难割。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中慧月慧之幸福。五月天201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么伤心的人应该听什么样节奏的歌曲呢？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听歌的这个 APP 软件，我觉得非常的人性化。首先呢，它可以根据你平常听歌的这个习惯，它可以在后台统计出这个大数据，然后根据你的喜好呢来推荐一些歌曲给你听。还有的呢，会根据早中晚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给你不同节奏的这种音乐，所以呢可以根据不同的状况，比如说跑步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啊，学习的时候啊，来选择适合你听的歌。吴莫愁就现在。 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吴莫愁2014年《无所不在》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就现在》，不是将来，不是从前，不是任何你说的某一个时刻，就是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周杰伦带来的歌曲《最长的电影》。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 去，禁止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了慕容？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新曲精选全记录当中的一首歌曲《爱我的人请举手》，我一直会觉得这首歌曲如果说在现场去就是演唱会的现场来唱这首歌曲的话呢，氛围会非常的嗨，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喜欢他的粉丝都会纷纷的举起手来说，哇，我们都很爱你，很喜欢你的歌声，很喜欢你很有特点的慵懒的嗓音。韩安旭带来的歌曲《多幸运》。 在意外仍敢相遇，有同样一起 挑起，等不及掩饰我的心情，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浪漫一起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 后新人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年轻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周围吧，包括说在单位里面来了实习生，一问年纪，啊，九几年九几年的，你会觉得好吧，自己真的已经开始被别人尊称为资深前辈了啊，其实我早就被别人叫做是前辈了。年轻的感觉什么时候都是很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95后新人韩安旭2015年的一首单曲《多幸运》，范晓萱带来的歌《我要我们在一起》。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说你说